好，大家好，又系玩弄光景嘅时间啦。 系啊，大家好啊， 大家好，今日有我阿志， 系啦、啊，仲有宇峰喺度啦。 系啊，咁上次就我主导，系咯、啊，可能做得唔系太好，大家包容下。系啊， 唔紧要。 系啊，即系新人可能唔识点样开咪掌握啲嘢，咁希望嚟紧努力啲啦。唯有即系 呢个节目交俾你噶啦， 咁大镬，我掟啲听众流汗啫，咁样系啊。 你又听我掟脚嗰啲唔 得，流汗啫，我即系我惊你啲 fans 走咗啫，咁样、哦、我系担心呢样嘢啫，咁样咁 今日 讲咩戏咧？咁咧就讲。台灣啦，都係我哋多數都係講台灣， 都講好多啦， 都講好多啦。咁呢一套我其實我都好鍾意嘅，咁宇峰你都好鍾意啦。 嚇、啊，幾睇幾舒服嘅， 係啊，就係、是、逆光飛翔， 逆光飛翔係啊，都比較大嗰啲嘅，咁多啲人睇啲嘅，睇多咗啦， 睇多咗。但係我諗台灣即係以我所知嘅資料，其實金馬獎女主角。张蓉蓉系攞咗奖嘅， 系冇错冇错， 系啊，即系咁。其实我未睇过佢啲戏，我系呢部睇过佢，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几好，即系几自然咯。我觉得即系好似写实片啊，即系好似讲佢有个梦就系跳舞，好想咁样。但系我唔知佢个梦系咪跳舞，我就唔系太清楚。但系佢做到俾我嘅感觉就好好啊咁样。 我嗰阵时嘅背景啦，本身呢一套长片啦，《逆光飞翔》啦，本身系改编自一个。短片嘅，亦都系同导演啦。咁、那、嗰个短片其实即系又讲一个女仔同个男朋友即系闹咗交，跟住就路过听到一个盲嘅钢琴家啦，就弹钢琴啦，弹下啲音乐啦。咁佢又好中意啦，跟住就同咗个钢琴家一齐即系行街啦。咁最屘就走到个沙滩啦。个短片大概咁样，十零廿分钟咁样，就大约系咁样。 即系去到沙滩就完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都因为好受欢迎啦。咁、所以亦都喺啲影展上面都即系好多嘅一啲赞赏啦。亦都攞过一啲嘅奖项啦。咁、最屘就即系经过两三年后，同导演揾翻同样嘅男女主角，就再编过一套长片，就系《逆光飞翔》。 咁我讲下。逆光飛翔嗰套戲講啲乜啦？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套戲咧，其實係自傳加劇情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咧自傳咧就係喺男主角方面，王宇翔就係、是、即係佢前其實唔係前半部係早少少嗰部分咧，就係講佢嘅經歷嚟嘅。呢、這個就係、是、因為我睇過佢有啲紀錄片，佢其實好似係真係發生咗呢啲事。係 啊 係 啊， 咁樣 即係一個盲嘅學生， 係啊， 就考入咗台灣嘅一個大學。 係啊，咁、即係佢俾人即係遇到啲唔開心嘅嘢，其實好似都係咁嘅情況嘅。即係 因為同樣呢個導演咧，佢再之前都拍過一套紀錄片咧，就係、是、王宇翔做主角。Exactly 就系讲佢点样由佢好困难咁样去读大学啦，去适应环境啦，到最尾攞奖啦，俾人哋知道啦。即系本身已经个导演已经识阿王宇翔噶啦，亦都拍过佢关于佢自己嘅一啲真人嘅纪录片。咁所以最尾个点面先揾佢做男主角。咁啊，继而就变咗呢个长片嘅男主角。 咁劇情嗰方面呢，就讲个女主角即係有啲嘢有个梦要追。即係咁就即係其实所以我就觉得係一部自传式加劇情片嘅类别啦。咁其实嗰套戏讲咩呢，其实就话讲个男主角就考到入呢个台北即係一间大学就读音乐嘅。咁佢当中呢就遇到一啲小困难。而系唔开心嘅， 大困难噶啦，大困 难系啊，困难系啊，都系大困难，唔系小困难嘅。 即系一个视障嘅人士，点样喺你搵课室都好难啦、 啊啊。 你知学校好大噶嘛，但系好大，你可能上堂可能成日都喺唔同嘅课室上啊。呢、這个当然要搵啦，呢、這个记一啲地方难啦。你同啲同学相处，人哋可能会介意啦。譬如你住宿舍，你宿友会点样咧？咁、因为你喺间房里面可能你摆嘅设施会唔同啦，你摆好多好多嘢啦，即系好简单，你电脑啊，你要玩你都多个特质咧，嗰嚿机器啦，即系你好多嗰啲困难咯，你会预计得到一个视障嘅人士 吓， 系即系亦都读紧一啲特殊学校，突然间变咗考入咗一间正常嘅大学， 咁个困难系咁样咯。 嗯，咁跟住即系中间 遇到女主角啦， 遇到女主角啦，咁跟住个女主角原来有即系又发生感情嘅问题，即系呢个一部分唔开心啊。跟住佢撞到一个男主角，佢又勾起佢童年嘅梦想，即系有啲嘢想做，未必系童年嘅，有啲系想做， 一直想做 啦，一直想做嘅嘢啊。咁但系中间两个人。平排而行，即系平排而行嘅意思系讲友情嘅，冇入边冇讲到爱情。平排而行，原来发觉 互相扶持， 互相扶持。男主角原来有啲比赛，有比赛佢已经唔参加嘅， 即系有心结啦， 有心结啦。咁样大家点样去？大家 但佢又鼓励女主角去追梦啦， 追梦。即系大家点样去完成到大家嘅，即系解除咗佢嘅心魔。 系 咁，女主角点样去达成佢想做嘅嘢？咁样，其实我觉得一部。我唔可以用我唔用励志片嚟讲呢套，我觉得唔系励志片嚟嘅呢套，即系我觉得人就系应该，即系点解我中意？其实我话俾你听，我系一个礼拜大约一个礼拜睇咗两次， 系 呢套，即系因为我要我有个朋友，我觉得佢系即系我香港，即系好多人知道我哋都系香港人啦，我惊有外国人唔知道我哋系香港人嚟嘅，咁样我惊就啫。咁我见到有啲朋友其实。细细个已经有梦想追嘅，奈何大咗，佢将佢个梦抌低咗。咁我就鼓励佢哋去追梦，就第二次我系陪一个人去睇嘅。 系。 咁跟住佢就即系睇完之后，佢又叮咗少少啊。 系 咁样，咁有朋友就留我睇第三次，我话唔睇啦，已经即系我唔可以太快睇，我再去沉淀。 细味下啦。 系啊，沉淀下咁。 所以我话睇得好舒服咧，就系即系个结局当然好正面啦。 嗯。 咁但系就相信好多朋友睇咗啦，咁就未睇嘅都费事讲俾你听，你都估到嘅其实。 系啊， 睇得好舒服嘅。 嗯。 咁同埋你话嗰种梦想，其实我谂呢个嘢都系少少台湾好多呢一类嘅电影。 嗯。 即系台湾、日本，即系呢个可能我第一集讲紧呢个台湾电影咧。 嗯。 都讲过，即系我哋好受日本影响。 嗯。 即系好受嗰种漫画啊，或者系嗰种所谓日本嘅国民教育嗰个影响。 嗯， 点样热血啊、努力啊、有成啊、经历，跟住最尾一啲难关啊、突破咗最尾胜利啊，即系好系好受啲影响。无论你系电子游戏啊，或者漫画啊，即系都系啲套路嚟噶，永远都系咁样。一有樽颈位，就有多啲朋友出嚟啦，又有啲新角色出嚟咯，跟住帮你又解决咗，原来佢个角色又有啲咩背景噶、啊，又有背负住某啲价值噶、啊。 但佢呢套佢其实冇讲好热血噶、啊。佢其实系平流于好平淡咁样， 佢唔系好激情。 佢其实唔系好，即系佢唔系好激情，唔系我一啲有啲嘢一定要做咁。其实佢冇咁样讲到出嚟，有啲嘢一定要做咁样。 都，但系你见到有啲嘅模式啦，譬如好似女主角，佢、其实一直都想去跳舞。 系啊系啊。 但系奈何即系因为家庭问题啦，即系需要去出嚟打工啦，去赚钱啦。咁你见到就係佢喺一间即係飲品店啦，台式飲品店咁、做店员啦。你见到佢嗰个店长就係类似嗰啲漫画里面嗰啲帮你嗰啲朋友角色，佢会鼓励你啦，鼓励你去嗰啲剧团啲舞啲剧社啦，舞社啦，去选拔队员，去鼓励你去，甚至借钱俾你，你想去读跳舞， 去借 俾你， 借俾你， 甚至可能佢。即系鼓励个女主角去跳嘅时候，佢哋一齐去上嗰啲先导课程，类似一啲即系边俾体验啊， 体验。 佢特登都去嘅，你见到佢嘅身形、又肚腩又成，你就知道佢唔系做开运动噶啦。 系都因为有梦想。 系啊，知道个女主角会嚟，即系特登要即系走去支持佢。即系其实你类似咯，即系呢啲就往咗系热血就系呢啲咯。即系唔系话我要话，因为始终系唔系打斗啊嘛，即系唔系大家谂开啲热血就系话啊有个 boss 打唔赢。瞓低，跟住大家鼓励啦、激励啦，好似咁我突然间爆发唔知咩小宇宙啊，打败敌人，即系佢冇呢种咁嘅嘢。 嗯， 但其实佢用咗行动去话俾你听。 嗯， 其实佢每个难关其实就系一次战斗。 系啊， 譬如黄宇翔都系噶，佢又经历过搵课室，其实个老师可能叫啲同学同系嘅同学带佢去课室，即系佢知道啲同学好介意，因为觉得好麻烦，我特登又要带你去。即系大家住嘅地方又唔同，我哋特登去揾你咁样，好麻烦。咁我后屘就妈妈去帮佢一齐去带路啦，试咗好多次啦，即系认下边度有石啊，边度有树啊，点样转弯行左行右落楼梯咁样，有几多级啊？即系呢啲就系、你见到就系一啲嘅战斗力，其实就系一啲困难，一啲困难。 系啊，头先嗰下因为有啲小意外啊， 整咗啲机器啊。 头先嗰下有啲小意外，咁啊， 即系可以其实你见到我话热血，其实都有都其实呢啲，即系就唔系大家谂得咁激动要打斗。 因为我睇我其实我觉得系发生得好自然嘅，即系嗰件事系好自然嘅呢件事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 佢唔多次成位咯，即系唔系特登要你催泪。就经过哇，个阿妈好惨啊，我个仔咁样。 系，即系佢冇，即系好似个 女主角好惨啊，屋企要搵食噶，即系佢唔会做一啲位去谷眼泪啊。即系我哋所谓，即系唔似韩式嗰啲咧，突然间点解又要播个背景音乐咧？有个 background music 底，跟住好似成个 MV 拍法咁样，即系佢冇呢啲啊，又冇 cancer 冇剩嘅，即系佢唔系突然间。 系咯，佢唔系 喊都喊到眼蓝咁样，即系佢唔会有呢啲噶嘛。 即系好似我唔知个店长咁样，我成日觉得。人生总有一两个系呢啲人嚟嘅，即系每一个人，只不过我哋当唔当，即系重唔重视佢，定系当佢恶讲完就算，即系总系有啲呢个世界总系系啊，有呢啲人喺度，只不过有啲人觉得恶讲完佢都诶都系冇用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总有啲人，所以我觉得我睇嗰阵时，我觉得咦好，佢留得其实系好自然咯呢样嘢，咁其实我想即系讲翻咧 系。 其实点解我中意呢套戏啊？其实我想即系问下啲听众又好，或者问下宇峰你，其实即系其实讲梦想噶嘛？ 系。 其实 当然啦，系 呢，因为呢套戏我同一个朋友睇完啦，大家真系有个梦一齐追嘅。咁啊，当然已经落实咗，搏咗去追嗰个梦啊。咁样，即系你会唔会睇完呢套戏，其实勾起翻你呢啲 话多话少都有嘅。 吓， 咁但即系你未必有，即系始终电影就系电影啦，即系你未必有咁好彩，同埋佢都有即系剪裁过啊，即系佢中间嘅经历啊或者困难啊，咁佢俾你睇就俾你睇啫，唔俾你睇其实好多， 系啊， 即系你估都估到，咁所以即系同埋始终都有句搵食咯，即系香港始终你话咁你话我唔想全职咁去写下嘢啊。丢下啲剧本啊，咁样唔想咩？咁但系你要搵到食先得噶，即系好多时就系咁样咯。即系呢个如果我同阿志分享过，就系、是、当年我即系仲读紧编剧，咁已经帮某啲导演即系写下古仔啦。写完又改，写完又改，改完又写，又俾人抄，咁一定系咁噶啦。即系大家都明白写稿系咁噶啦。咁结果你就搞咗几个月，咁都系唔满意，咁最屘一句唔用，咁啊唔用咯。咁同埋我记得嗰个导演喺度讲句嘢咯，系啊，即系话你喺外国，你攞失业救济金写嘢都冇问题。但喺香港，若果你攞综援，而走去写嘢，即系你系为咗写嘢而攞综援啦，咁你就系冇 S 用啦。即系当时嗰句其实系好触动到我。即系亦都系嗰阵时我开始醒啦。即系有阵时你净系谂呢啲。其实我谂，无论系读得即系电影、电视，或者无论编剧好啦、production 好啦，你一定系有个光影梦。 一定啦。 你读得呢啲嘢一定有，即系除非你啲话为咗好玩啦咁样。其实我唔知啦，即系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即系我自己都有。我只好希望我嘅价值观或者我嘅谂法系透过一啲角色、透过一啲故事，其实系讲俾大家听，想分享俾大家听。希望系做到出嚟。可以即系流传落去，即系佢俾音乐，佢同音乐一样咯，其实都可以流传好耐， 系啊系啊。 咁但系电影俾音乐咧就更加感染力会强啲，佢有画面，佢有音乐， 佢好多元素，其实系俾音乐， 其实你更加容易记得到嘅， 系啊。 咁所以我点解一直都系即系话要话读编剧或者继续去，好想其实系得呢样嘢啦，但系即系现实系残酷嘅，佢会话俾你听咁样又搵唔到食。你嘅嘢社会唔 buy 冇人买你就系冇啊。咁所以最尾就系咁咯。你话冇勾起会有勾起嘅。但你话你咪可以学到同嗰啲角色一齐咁啊？咁我放弃啦。好似你咁，哇咁好彩又博取又做。 唔系，佢做，但系唔知成果系点啊？只系知道，因为其实即系我哋翻套戏讲啊，其实佢入佢好多嘅好精彩嘅对白系联系住噶嘛，咁佢当中我其实我好多句好中意嘅，我就讲其中一句啦，就系佢哋偷入课室，即系喺后段啦，就 系偷入，我唔记得咗系咪偷入课室，我唔肯定啊。 一个礼堂 系啊，好似我唔记得咗嗰段时间系咪嗰段，佢就问即系男主角问个女主角，你记唔记得我哋小时候嘅梦想，仲即系仲有冇梦想想？诶，有啲嘢未做， 有啲嘢想做，想做但系未做。 跟住个女主角就讲：我想跳舞。即系其实点解佢呢个对白，我觉得精彩咧？其实佢冇讲你哋做系有冇成果，但系个女主角答咗：我真系想跳舞啫。 系， 即系我觉得系颇有少少触动嘅呢下，即系佢个女主角做咯，佢唔会话喂你有啲嘢一定要做，做咗会点？佢冇简单去问，系个男仔系佢答得其实好精彩嘅，跳舞系点样嘅？即系其实佢更加令到个女仔去讲多啲佢嘅嘢，即系佢要佢冇话 真系做咯，即系做咩嚟咧？咁样你等我感受下咧。 系啊，即系佢冇话喂，哇你跳舞唔得啊！即系佢冇讲啲，即系我觉得系精彩呢、這个，我觉得系个导演或编剧。有认真去谂呢句嘢，去点样写嘅， 系 咁样。 举个你话讲到金句咧、啊，有句我哋都 call 咗喺我个专业。 你讲嚟讲我，因为我唔知 道。系，我都好似成大半个月啦，都留咗应该。就系讲话即系我哋始终要相信咯，就系、是、你只要够努力，就会俾人看见。 系啊，我记得。 即系唔系就唔好即系轻视自己啲梦想啊、希望咁、啊、样。 系、 啊、其实总之就系你努力咯，你努力去做，你要相信你系会有人见到噶。 系啊。因为我觉得我中意呢套戏就系、是，即系我冇讲入边，即系我其实我睇戏，我可能我其中讲戏啊， 系、 啊、其实我唔会讲嗰啲技巧灯光，我其实好少，我系中意佢入边 你留意嘅地方。 系啊，我留意嗰样嘢，我觉得嗰、那个嗱，即系个个导演点解要咁拍个。編劇點解要咁寫？我係好留意呢啲嘢咯，咁樣就係咁。 所以我話一句都點解特別留意一句咧，就係、 是、 就其實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咯，我哋錄節目，或者我哋寫一啲 status 嚇、 啊，其實目的就係真係想改變個世界啊嘛，想個世界美好一啲咯。即係我唔知其他人感唔感受到呢樣嘢啦。咁、但係我一直都覺得係，即、 係、 你做好自己，同埋將你一啲咁正確嘅價值觀輸入出去。等多人明白多一啲，咁个社会会好一啲。 唔系八个噶嘛？ 系啊，即系唔会我哋做啲嘢会平白冇咗噶嘛？ 嗯 即系我哋讲云图咁啊，都讲过系咯，即系海洋都由雨水所组成嘅啫， 冇 雨滴所组成嘅啫。即系话我哋唔知道我哋讲嘅说话或者我哋做嘅嘢，会唔会系压垮只骆驼嘅一根即系芦苇草咧？咁即系可能系噶嘛，就系争嗰少少力。争少少嘢咁 样，唔系，即系我想回应翻头先你讲嗰、那个，唔系八个。其实我喺上网，即系我揾呢啲资料嗰阵时咧， 系 有人讲过呢套戏咧，我觉得系，即系佢讲得几好嘅，即系佢话唔系所有人都系千里马，即系我哋努力咗，唔系所有人都千里马俾人发现，系啊，但系我哋落都系喺个大千世界里系独一无二嘅花，即系我赞成佢讲呢句嘢，即系个世界靓系因为好多嘢去组合噶嘛。 系， 所以即系我回应翻之前有个节目啦，咁样就喂有都做咗之前，喂做咗的话唔系白嘅，个世界系要点缀嘅好多嘢，即系唔系净系一朵花靓，可能系绿叶咁样，咁可能我哋就系绿叶咯，咁样 可能啦，同埋有啲嘢系即系做咗会继续流传落去嘅，相信点都会，都会影响到某一啲人咯，你唔知道。你唔知咩情况咩环境之下你影响到人，但其实会㗎嘛。 係。 即係你啲嘢唔係除非你斋諗啦。 斋諗唔做。 即係你斋諗唔做咁就梗係冇影响啦，你影响到自己啫。即係除非你话你嘅心态变咗或者我嘅行为变咗咁咪会改变咗啲嘢啦。但个影响力梗係会小过你做埋出嚟啦。 即系系咯，翻套戏啦， 需要做啦。所以句说话就系话你做啦， 做我都觉得做啦，做雨峰做啊，做啊雨峰， 你紧要相信。所以呢个我哋都要录节目咧，继续啦， 继续我。所以唔系你鼓励咗我嘅，即系我曾经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咩，但我觉得系唔好都要做噶，总会累积经验噶嘛。你哋累积经验咪试下咯。咁我都知道要可能。俾人努力啲，但系呢个我觉得都系要 竭尽。同埋都可能触动到人，你唔知啊，即系可能唔知边个听过呢个节目，你都唔知道。 可能系咁样。 系啊， 我信嘅，我信嘅呢样我信嘅。但系其实，即系翻转有冇 即係我會諗，我會諗翻，因為睇呢套戲咧，其實個女主角開頭第一次撞到個男主角咧，其實佢我感覺上咧，其實係睇即係有少少睇少，我仲睇少個字眼，我唔知我揾唔到任何一個字眼。佢其實喺校園見過佢嘅，佢本來派嗰啲宣傳單咗，跟住佢見到佢係盲，知道係盲，佢即係縮咗去冇派。 系啊， 其实系呢个系第一次接触嚟嘅， 第一次接触咯。 系啊，其实我感觉上其实佢同普通人一样，我哋见到一啲唔同我哋即系弱势社群的话，话我叫弱势社群啦，我唔知咯，我哋会有所避忌咯， 或者觉得佢有啲嘢做唔到咯。 系啊，或者有啲嘢做唔到，即系啊，正我就想讲下一个问题，我哋有冇有阵时就系咁样去打谢咗人，人哋个理想一讲出嚟，我哋打谢咗佢。 系噶，其实好多时都 系啊！我想话我有噶，其实，但系以前咯， 系 啊， 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嘅，即系好多时我，譬如好似都系讲嗰句搵食啦，你要搵食噶嘛，你要点得啊？譬如好似话你想读咩？你读画画喂唔得噶，系啊，做乜嘢啊？ 唔通即系同阿妈同你讲，唔通喺街边同人画咩咁样？即系可能会咁样讲，即系我想喺度，即系大家尽量唔好唔支持唔緊要，唔好踩低人咯，唔好撳低人，我踩用踩好粗碎，唔好撳低人嘅夢想咯。 即係譬如好似有啲同學讀公共行政嘅，咁、你出嚟，你一係就考好勁咁考到入公務員啦，即係 A.O. 啊 E.O. 嗰啲啦，咁你考唔到你做咩啊？即係入嗰啲乜黨乜黨嘅咯喎。嚇！你唔係讀呢啲行政嚟做咩？即系所以，但系有阵时唔系，可能佢就系中意佢兴趣就 系 呢啲， 系啊， 佢中意就系睇政策，佢就系中意呢啲， 就系兴趣咯。 但系大家就会觉得我搵食唔得， 唔系我所以唔系所以系咪香港？因为我哋住喺香港啊，所以我用翻香港。香港系咪咁样咧？外国会唔会唔系咁咧？所以我特登带落另一个问题度啊。 我觉得咁样咯，其实边个国家都会系咁嘅，即系尤其系自由社会。 嗯， 因为自由社会嘅分配就系讲钱。 嗯， 咁你讲钱咧就要计能力， 嗯， 咁你能力即系叫能力高，咪搵得钱多咯， 嗯， 咁好多时大家其实啲能力讲到咩啊？你搵得钱多嘅都系啲咩金融啊、finance 啊嗰类嘢咧，咁呢个就系好多人就读嗰啲，或者觉得嗰啲嘢先叫有用， 嗯， 即系反而一啲艺术性嘅嘢，你好难去有一个指标或者一个客观嘅评分俾佢 嘅，嗯， 即系一幅画，明显好多画家。佢画出嚟，可能你觉得嗰个靓啲，但系原来佢一毫子都唔值嘅。你唔知佢画紧乜嘢，原来卖咗几千万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有时可能，当然你可能因为你唔识啦。 嗯。 又或者可能因为嗰阵时嗰个时代嘅人唔识欣赏咧。 嗯。 所以见到好多画家都系死咗啲人。 系啊系啊！ 即系可能要后期你先谂到，原来佢呢种画风有咩特别咯？ 希望唔好死咗先多人听。靠我大家谂啫。我靠咁谂咩？咁 样，都起码多人听都好嘅，唔紧要啦。知我哋几时死啊嘛？ 我知，我想见到我哋嘅节目，即系我有个梦嘅，就录节目啊。即系我都同你一样嘅，想改变。即系你讲咗俾我听系想改变，我会即系我都有细心谂。我其实我都想改变呢个世界，因为我觉得系走歪咗嘅。 咁所以点解我哋先唔会做嗰啲纯粹吹水啊嗰啲？即搞笑唔俾人，每一个真系纯玩嘅节目咧，即就想即分享多啲咁样，或者等大家去思考多啲咯。 嗯， 即我哋可能未必最正确或者讲得最好，咁大家听完可能有唔同嘅意见可以留言啦，或者你同你身边嘅朋友再 share 你嘅谂法啦。即其实等大家思考多啲或者谂多啲咁样啫。 嗯， 系咯，即讲翻头先嗰度就系，即好多时我哋其实每个社会都系咁，逢系资本主义我都系咁样嘅，一定系咁样。搵钱最紧要。边样嘢赚到钱，嗰啲知识你就学啦，你系做啦。同埋你资本社会咧，其实唔讲多元嘅，你最尾一定系走向单一嘅啫。你咁你到时你呢个社会，你为咗适应佢，你咪谂法就系、是、我唔想同人唔同咯，我好惊同人唔同咯。 同 我会愿走相，我明嘅路 系啊， 就最稳阵啦，最赚钱。 唔系，其实系意思系同一样啊嘛。如果你咁样，最惊同人唔同。 系啊， 系啊，但其实系最大镬就系同人相同嘛，去到最后 系噶， 系啊，其实系咯、啊，我就系想，即系我点解我听完你讲，其实有少少即系见唔到画面啊，我其实系笑咗出嚟，咁因为我哋其实追求同人唔同，唔系同人， 好似想独立， 好似想独立， 俾人哋知道 系啊， 我系咩， 系啊， 我系我同唔同嘅，即系我同阿志系唔同嘅， 系啊， 我哋好希望大家听完嘅节目，你都分到我同阿志， 系啊， 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将人哋知道我嘅存在。 系啊， 咁我先叫独立㗎。 系啊，但我哋又怕太独立嘛。 系，我哋唔想俾觉得好似我哋离群啦。 系啊， 我哋 其实好矛盾噶嘛。俾 人分别咗出嚟啊，俾人杯葛啊。 其实好矛盾噶嘛，即系呢样嘢其实好矛盾。但系我哋就系生活在一个好矛盾嘅社会里边咯，即系某程度上，即系咁样。 咁所以点解我觉得，即系你话香港好，或者好多即系发达国家都好啦。 嗯。 即系点解你唔多犯数咯？ 嗯， 即系你搵食唔多饭数，即系外国好啲，因为外国个地方大啲， 嗯， 佢嘅工种多啲咧，即系香港就一定少。 嗱，呢样嘢我就唔系，我呢样我赞同，但系我觉得去到个制度系人去改变到噶嘛，我就信呢样嘢。 佢制度人改变到， 系啊， 但系人嘅谂法你都要靠人去改变咯。 唔、哦、系就， 如果你嘅人嘅谂法唔谂，譬如我之前 I T 劲嘅到 I T 啦，而家又喺金融劲。读 I Bank 啊，投资银行啦，搵好多钱啊！ 唔系，因为 咁你永远都读嗰啲，咁、啊、你嘅系个人。 我哋个文化咪冇咗咯，即系我哋某程度变咗单一咯。 但你人嘅谂法唔变咧，你就唔会去尝试去谂点样改变个社会啊嘛？明白？ 我 即 系个 源头都系个人先。 系咯，所以唔系我点解我想讲呢样嘢？我哋想勾翻起啲人去睇呢一套戏，去搵翻自己个梦。因为我觉得去到最紧要系因为有梦你先可以，即系我追求民主噶嘛，民主其实就系要有梦啫嘛，多元化其实就系梦嚟啫嘛。 你要相信嘅，真系可以。 系啊，即系唔系我当然我信我做，因为我信唔系即系我睇唔系个目标为本啊，即系唔我好似好衰咁样讲目标为本，我唔系讲个目，我系讲个过程，即系我而家我觉得个过程系紧要个目标，因为去到其实我哋人。想系金字塔啫嘛，系啊！如果个个都谂住爬到最，一定系如果我哋睇到个成果而去做，即系呢个系资本主义嘅，即系我哋会喺资本最大嘅可悲嘅，我要睇到个我哋做唔做到嘛？咁其实系有问题嘛？ 咁讲啊，之前我喺即系唔系佛教徒嘅节目啦，都讲过，即系唔好谂一啲太过大或者太过远嘅目标。譬如有个例子都系嘅，我唔记得系麦当劳啊，定边间定披萨客，即系外国美国嘅，即系佢就定立咗定玩具反得成，我唔记得，总之系定立咗个目标，同即系个员工第一日入职间公司咧、 啊， 就定立咗目标噶啦，你几多年要升咩位，几多年升咩位，咁你咁样继续努力做落去咧，你几多年之后咧就做咗个店长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几年之后嗰呢样嘢就玩唔好啦。因为当你个时间真系到标嘅时候，发觉你系冇咁多位升嗰班员工啊。咁我啲员工就开始发觉你搵我笨嘅。你话我只要努力勤力工作，我准时，我跟晒你所有嘅规矩做。咦，咁我嗰条所谓 career path， 我嗰条路，我嗰条啊，咁我哋可以咁样上。但发觉原来假嘅，你呃我嘅，结果嗰个制度就崩溃咗。咁其实就系咁样咯，即系你定立咗好多啲空无偏嘅目标嚟噶。咁你都可以话定立啊，我几多年之后我做特首，你好似四廿岁之前都特首啊嘛。 系啊，可以选举嘛。 咁你话啊，咁我四廿岁嗰年咧，我就要做特首噶啦，而家十八岁咁样。你可以咁谂嘅，但系你都系可以持住呢个目标做嘅，咁但系你又。你嗰啲你点样去达到嗰个咁大嘅目标呢咁样，咁你当中有啲好细嘅目标噶嘛？譬如好似简单，好似我嘅同学咁样，你都系读公共行政嗰啲先啦。你乜都唔识，政策乜都唔识，你点做特首呢？即系或者可能你嘅语文能力好啲啦，你要去同其他外国嘅人交谈咁，即系其实嗰个大目标其实应该要插翻好多短期啲或者再清晰一啲细一啲嘅目标。咁你先有意思啊！如果你唔系一个大到一个无伦嘅目标咧，你永远做唔到。好简单，我觉得，譬如而家你讲开社运就社运例子啦、啊。我要一个自由民主嘅社会，呢、这个系唔实际嘅。即系你呢个即系咩意思先？个定义咩先？咩叫自由？咩叫民主？咁、呢个唔系呢个系大目标咯。其实呢个你点样跟住呢个目标、你做唔到啦。你话我几多年之后我要有个时间表要普选立法会，取消功能议席。咁你呢啲先系目标嚟噶嘛？即系呢个意思咯，即系你唔好搵一啲好虚无缥缈嘅嘢。我即系嗱，要点啊？我咩啊？咁你有咩为咗达到目标，你再定立翻啲目标去做？ 即系一步步 咁样。其实呢个先系咁样，系啊系啊，即系好多时都系咁样。咁所以目标系有用嘅，但系就唔系嗰啲唔即系唔好一个具体嘅一个目标咯。 嗰啲就冇用噶啦，啲我覺得。 嗯，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好似同套戲好似，即係我咁樣。其實我唔係，我今集諗有樣嘢咧，想講，其實我係想勾起大家兒時嗰樣嘢。其實我入邊、其實等於逆光飛翔個名，其實逆光係有意思噶嘛。 嗯， 我哋唔係下下都要順住光噶嘛。 即系唔系要走，大家都走嘅。 系啊，咁 即系最顺利或者最正常就系顺光，即系所谓顺光。 系啊， 逆光就系走一啲唔同嘅路。 嗯，我所以我谂起我哋有搭飞机啊，搭过飞机啊，通常系逆风而行嘅嘛，先系飞到噶嘛，唔会唔系顺风飞起噶嘛。所以我成日觉得越大风就越飞得容易咯，即系迎面嘅风。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呢样嘢嘅。咁其实最后啊，去到最后，如果去到即系我唔好讲去到嘅，即系最后我其实我想大家去睇套戏嗰阵时咧，乜都唔好谂，真系乜都唔好谂，就入场感受下。 系， 即系其实最好，其实唔好睇影评去睇添，真系系啊。就 呢个习惯我觉得唔好，即系好多时大家睇杂志啊、报纸或者网上咧，好多一啲所谓影评啊， 嗯， 但系好多时嗰啲叫一句或者两句影评喎，咩叫一句两句咧？啊！呢样嘢好啊，呢样嘢唔好啊。 嗯， 或者佢其实冇咩讲到嗰个原因。 嗯嗯， 佢就个情感爆发。 嗯， 而且最衰就系可能佢讲紧呢句说话嗰个人本身系未睇过套戏。 嗯 佢只系见到边个演员、边个导演啊烂片。 系啊， 佢可能原因就系因为系嗰个导演或者嗰个演员噶啦，佢可能完全冇睇过套戏噶。 嗯， 佢就可以发表佢所谓嘅评论啦，或者发表佢中意唔中意。咁其实冇意思。 咪所以我想系大家挖空心思，即系唔系挖空心思，即系挖 先睇先。 系啊，先去做。 唔系你可以唔中意套戏，你可以闹套戏，但你起码要睇咗。 系啊， 你有你嘅睇法。 嗯， 系啊，即系唔似嗰啲艺评奖嗰啲咧，即系净系讲完，喂，冇例子，冇证，冇任何嘢 support 你嘅讲法，你就系讲法，你讲咗啫。 嗯， 即系话我唔中意，点解咧？冇啊，完咗啦。 好。 咁呢啲其实就即系唔系一。即系我哋所谓呢啲批评或者批判嘅一啲方法， 嗯， 系啦，咁希望大家真系好似戏名咁啦，逆光飞翔啦，即系第一唔好怕逆光啦， 系啊， 第二就真系尝试去飞咯， 系啊， 即系可能你会跌低，你飞唔起或者你飞得唔好唔稳， 唔重要嘅嗰样， 你试下飞咯，即系为咗梦想去做咧，即系搵一啲，当然啦，都系嗰句搵食嘅，即系你唔可以即系。乜嘢都唔理咁，我一片心死入去做嘅，咁、你一定濑嘢嘅。 好， 即系你喺安全嘅吧，或者你揾一啲时间或者你嘅心思、去谂一谂，或者去做一做，尝试一下自己嘅梦想系咩咧？ 嗯， 咁其实系即系我哋最想带出嚟啦。 系啊，好啦，咁 好啦，咁就无量光景咁多啦。 系啊，记住留言。 系啦，我哋会不定期再更新嘅。 好， 如果大家想我哋讲啲咩戏啊，或者有咩戏觉得好睇，想推介俾我哋咧？冷门嘅都唔紧要啊！我哋尝试揾下，有冇呢度去睇？ 揾尝试睇下，睇到系啊，如果讲尝试下讲下啦，如果可以讲到 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咁多啦。 好，系咁，拜拜， 拜拜。